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It's beginning to look a lot like Christmas everywhere you go. Take a look in the 5 and 10, glistening once again with candy canes and silver lanes aglow. It's beginning to look a lot like Christmas, toys in every store. But the prettiest sight to see is the holly that will be on your own front door. Hop along, boots and a pistol and shoots is the wish of Bonnie and Ben. Those that will talk and will go for a walk is the hope of Janice and Jen. And Mom and Dad can hardly wait for school to start again. You know how it is. It's beginning to look a lot like Christmas everywhere you go. There's a tree in the Grand Hotel and one in the park as well. The sturdy kind that doesn't mind the snow. It's beginning to look a lot like Christmas. Soon the bells will start, and the thing that will make them ring is the carol that you sing right within your heart. Right within your heart. Spring 该唱的歌带给你了，然后又在这个小雪节气带来了无比灿烂的音乐。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一开始我们现在听到的就叫做罗马的松树，而刚才一开始的那首歌其实也是在我觉得在十一月份应该给你带来的这些歌，因为这是一些冬天唱的歌。 的想象是无边无际的，你既可以想象是罗马的松树，它的不同场景。一开始我们听到的那些令人激动的场景是孩子们在包格才家的别墅玩耍，突然场景转换到一个地下墓穴的入口，而在墓穴深处发现了罗马教皇的三圣颂。而这样的音乐你可以留另外的想象，好像是天上飘下来的晶莹剔透的雪花。本来我还想在今年立冬的时候飘飘扬扬下起了大雪，从小雨到大雪。而在小雪的节气会不会是这样的感受呢？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罗马的松树。慢慢的，刚才音乐寂静下来，后来又到了不同的场景，比方说有卡塔科帕墓地的松树，有吉阿尼库伦山的松树。罗马松树是意大利作曲家雷斯皮基的三部曲之一，第一部是罗马的喷泉，第二部是罗马的松树，第三部是罗马的节日。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在今天和你带来的是音乐中的不同风景啊。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这首曲子其实很有名， Light Snow。 Outside is frightful, but the fire is so delightful. And since we've no place to go,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It doesn't show signs of stopping, and I brought some corn for popping. The lights are turned way down l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When we finally kiss goodnight, I will hate going out in the storm. But if you really hold me tight, then all the way home I'll be warm. Fire is slowly dying, and my dear, we're still goodbying. But as long as you love me so,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frightful, but the fire is so delightful, and since we've no place to go,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The weather outside is frightful, but the fire is so delightful, since we've no place to go,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It doesn't show signs of stopping, and I've brought some corn for popping. The lights turned way down low, let it snow. Finally kiss goodnight. How I hate going out in the storm. But if you finally hold me tight, then all the way home I'll be warm. And my dear, we're still goodbye. But as long as you love me so,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行。 是有标签的，有血型的，有家族的，所以你听到这样的音乐，你会想到会是苏联的音乐。是的，他是肖斯塔科维奇。刚才音乐一开始出来的动机，甚至让我想到了普罗科菲耶夫的《彼得与狼》的少先队员的这个小动机。但这是肖斯塔科维奇他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的快板。那第二号钢琴协奏曲是安徒生著名的童话《坚毅的锡兵》，哎，锡兵的故事，讲述的是独腿王巨锡兵和小舞蹈家的这种爱情故事。当然，音乐进程当中还有一些改编。这个爱情故事呢，结果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所以当你听到钢琴的时候，我说今天是小雪节气，大家不约而同的就会往上靠，觉得像是晶莹的雪花，是吧？钢琴出来，肖斯塔科维奇第二钢琴协奏曲。来看大家说什么。安卓说了，强劲的北风刮起来，昨天看到绿化工人开始为路边的绿植穿上了保护衣，而行人因为寒冷也加快了脚步，冬天真真切切的在小雨节气中坐实了。所以刚才的音乐你可以听成狂风呼啸，玩具锡兵的故事。俄罗斯的作曲家，或者说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我觉得一直是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那个爵士组曲啊的圆舞曲，其实一直在我心中他也是被形容是令人困惑费解的俄罗斯作曲家肖萨科维奇，他是20世纪重要的作曲家，他的音乐深思熟虑，大胆幽默，而且也有音域，其实这跟他的一个生长环境、创作的时间都有关系。 Merry Christmas, everybody. This is my gift to you. 精彩啊！那么下面这首又是用下雪了这首 Christmas 的歌曲爵士来串烧。这里出现的是 Michael Bublé。 Oh, the weather outside is frightful, but the fire is so delightful. And since we've no place to go, well, it doesn't show signs of stopping.And I brought some corn for popping. The lights are turned way down l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When we finally kiss goodnight, I hate going out in a storm. But if you really hold me tight, all the way home I'll be warm. The fire is slowly dying, and my dear, we're still goodbye.As long as you love me, oh, it doesn't show signs of stopping. And I brought some corn for popping. The lights are turned way down low. Oh,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Go, boys, go.When we finally kiss goodnight, I hate going out in the storm. But if you really hold me tight, all the way home I'll be warm. All the way home I'll be warm. The fire is slowly dying, and my dear, I'm still goodbye. As long as you love me so,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Merry Christmas, everybody. God bless you. 感谢 Mike Bublé 和他的乐迷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今天是小雨节气，对不对？所以呢，在今天给你带来了不同的音乐。有着古典，有着跨界，有着正在进行的音乐。这首叫做《萨尔班德》，《萨尔班德》其实是一首古典的舞曲啊。但是呢，这首古典的舞曲却不同，是当代的作曲家来创作的。这位作曲家前两天和你分享过他的作品，他是莱洛·安德森，一位亲子作曲家。 的音乐幽默吗？这首曲子叫做 Fido Fido， 意思说开玩笑的这种提琴奏法。 Fido 其实呢，一般来说演奏提琴叫 Violin 呢，小提琴，但是呢有一种民间奏法，那么就叫 Fido。 像有一部音乐剧，有一部电影叫屋顶上的小提琴，那个小提琴用的就是 Fido， 而这首呢就叫做 Fido Fido，就是幽默的小提琴了。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The weather outside is frightful, 这首 Let's Snow 是大名鼎鼎的 Frank Sinatra。 Since we've no place to go,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It doesn't show signs of stopping, and I brought some corn for popping. The lights are turned down l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When we finally kiss goodnightHow I'll hate going out in the storm. But if you'll really hold me tight, all the way home I'll be warm. The fire is slowly dying, and my dear, we're still goodbying. As long as you love me so,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Doesn't care if it's in below, you're sitting by the fire's cozy glow. He don't care about the cold and the winds that blow. He just says,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Ooh-wee, goes the star. Why should he worry when he's nice and warm? 在今天国内流行的节目当中，因为是小雪节气，所以我中间穿插的都是这首 Light Snow 不同的版本。是啊，有朋友说天冷了，该穿秋裤羽绒服了，你穿了吗？别作了，赶紧穿上吧。这里是古典也流行。那在这首 Let's Know 当中，那演唱的版本是弗兰克辛纳区。接下来广告时间，一会儿见啦。 It doesn't show signs of stopping. 他的女妻子就是喜欢听啊。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首先要夸一下小象丁香，厉害啊！上半时段其实带来的几个版本真的是选自幻想两千，包括罗马的松树，包括肖塔科维奇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当然这一首不是了，这一首其实来自战斗的民族马刀舞曲。大龙怎么说爵士音乐有点难懂？其实我觉得音乐懂不懂 ？No， 不要这么说，只能说音乐你爱听不爱听，不懂就是不喜欢，那就不要听。慢慢的听着听着，听你喜欢的，也许就听出点味道来，或者说就听着古典流行，也能听出慢慢的一点味道来了。好了 ，Oliver 也是听出马刀舞曲哈恰图良，我看看这是谁呀？三班老王说了，天冷了啊。脑袋里开始出现这些 Christmas 的音乐和旋律，我说了呀，这一直在说，进入十一月份也时不时的给大家说，只是播一些冬天的音乐。那绍兴黄酒说了，小雪精致，天地渐寒，窗外冷风吹，古典流行的节目是我们温暖的港湾，让我们享受当下的美好。那今天不只是温暖，恐怕还有热情吧。来说说这首马刀舞曲啊，我觉得好像在今年这是第一次播吧，我觉得其他季节都不合适，只有冬天来听。这首极板的强奏表现的节奏，那其实真的是我觉得可以形容就是战斗的民族，很豪迈奔放，感觉你呼吸的都是热情的空气，还有粗犷那些无边的土地，大片的森林，我觉得听这样的音乐请带领你的一往无前的心。这首《Let's Know》了，刚才那首《马刀舞曲》如此的热情，所以呢，这一首我们来听一点稍微慢版的感觉的。这个版本真的是不是 Snow 是 Snowy 了，来自多明哥的《下雪吧》。 换了，这是 Joshua Bell， 一位小提琴家，他所演奏的下雪了。爵士的奏法，古典音乐家 Joshua Bell， 他进行了很多的跨界合作。哎，说到小提琴家，为大家预告一下，明天11月23号，小提琴家林骄阳做客古典流行，欢迎你到时收听啊，现场直播。正在直播，刚刚我们听到的爵士音乐加一些转弯，也许你会觉得这算不算是一个荒腔走板的这种作品呢？既然说到很热烈，这一首也是一首小提琴协奏曲，来自于哈恰图良。 直播古典流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哈恰图良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很喜欢一开始的开始的部分。作品同刚才我们听到的马刀舞曲都是一位作曲家，他是哈恰图良，这是他年轻时候的作品。那其实从刚才的这两首作品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哈恰图良他作品的这种节奏感，当时是完成于1940年夏天，也不少时间了，81年了。哈恰图良自己说了，说在这首作品当中啊，说曲式啊还有演奏中的协奏曲的形式一直都吸引他，因为这也是哈恰图良创作的唯一一首小提琴协奏曲。他也说这是一种辉煌的富有节日气氛的题材。那我因为看到的这个指引是说辉煌的富有节日气氛的题材，小提琴协奏曲本身并不是说一定是辉煌富有节日气氛的题材，只是哈恰图良把他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完成成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的一开始的部分，如果要是我剪辑做一个有意思的部分，就是刚才的和声进行还让我想起了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所以说作品本身是有血型有家族可以追溯的，甚至是历史时间。这首作品很长，当然古典流行节目的时间肯定涵盖不了，大家自己回去做功课，自己回去聆听。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哈恰图良唯一的一首他的小提琴协奏曲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正在直播古典也流行。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下面这个部分又该到了那一首作品了，这首呢也不是很快速的，是什么样的雪花飘落下来呢？ The weather outside is frightful, but the fire is so delightful. And since we've no place to go,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Doesn't show signs of stopping, and I brought some corn for popping. The lights are turned way down l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When we finally kiss goodnight, how I hate going out in the storm. But if you really hold me tight, all the way home I'll be warm. The fire is slowly dying, and my dearStill goodbye, but as long as you love me so,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